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日，农历5月24，北京有雷阵雨，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就科尔逝世分别向德国总统和总理致唁电，李克强向德国总理致唁电。 俞正声会见出席第9届海峡论坛的两岸各界人士。 特别报道，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人物专访梁振英。 亚投行批准3个新成员加入，成员数将增至80个。 商务部发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对外投资数据。 诸多五险一金相关政策将在下半年推进落实，广大职工将从中获益。 黄河水首次入京，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伦敦警方推定居民楼火灾中至少58人死亡，暂无人为纵火迹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家计学员丑闻接受国会质询。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于昨晚在广州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运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运动会的各国嘉宾、运动员、教练员们致以诚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我们期待着以今年9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议为契机，推动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果，为金砖国家合作夯实民意基础。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各具特色，本届运动会将为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普及传统体育项目、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促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希望运动员们发扬风格、赛出水平、创造佳绩。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于17到21号举行，共有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中国的近3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共设篮球、排球和武术3个大项、10个小项。中国派出了32名运动员在内的53人代表团参加所有项目的比赛。开幕式当日进行了2场女排比赛，其中俄罗斯3-0击败南非队，中国队直落3局战胜印度队。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德国前总理科尔逝世分别向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克尔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科尔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科尔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作为卓越的政治家，科尔先生为实现德国重新统一和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功绩将被世人铭记。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德中欧对话和合作，为中德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对中国人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老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珍视中德人民友谊，愿同德方一道，共同开创中德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也就德国前总理科尔不幸逝世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并以个人的名义对科尔先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李克强在唁电中表示，科尔先生是德国的杰出领导人，也是中德关系的积极推动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促进中德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不会忘记。李克强指出，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全方位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与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德关系和友谊必将取得更大发展。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下午在厦门会见了出席第9届海峡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和主办单位代表。俞正声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心愿和利益，是一条正确道路。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方向，关键是要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和反对台独， 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它清晰界定了两岸关系性质，明确了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两岸之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找到解决办法。民进党当局始终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把两岸关系性质说清楚，以实际行动接受两岸同胞的检验，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余正生表示，今年是两岸同胞打破隔绝状态30年，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更需要加强两岸民间交流，让两岸基层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多来往多交流，增进了解，融洽感情，拉近心理距离。大陆有关部门正陆续出台一系列便利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生活的政策措施。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等台湾人士在发言中表示，在民进党当局毁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两岸关系低迷之际，举办海峡论坛意义重大，说明两岸交流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下已获得两岸民心高度认同。台湾各界民众期盼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持续推动两岸各个管道的民间交流，深化经济合作，参与一带一路，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开启两岸灿烂的未来。会见前，余正生出席了两岸美丽新人集体婚礼活动。 第九届海峡论坛论坛大会将于今天上午9点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中华之声将现场直播论坛大会实况，央广网也将进行实时报道，敬请关注。 再过不到半个月，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日子。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见证经历参与了香港回归发展的历程，成为香港历史中的一部分。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推出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人物专访，今天播出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专访。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来到礼宾府。这个是香港最老的其中一个房子，161年了，历史。不同时期不断做扩建，英文叫 Government House， 就是政府。 采访梁振英是在位于香港中环半山上的礼宾府，这里曾是港英时期的香港总督府，现在已成为香港特首的官邸。在参与竞选特首时，梁振英根据社会上最担心、最关心的问题，形成了竞选政纲。这份政纲主要聚焦香港的四个老大难：房屋、扶贫、安老、环保。近5年的施政也就此展开。 房价高，租金贵，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供应跟不上。所以过去5年呢，我们花了很大的力度，通过政府重新规划土地用途、开辟土地、退出土地供应市场、建公房、增加房屋的供应。老年问题、贫穷问题，特区政府今年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比起5年前增加了71%。 身为特首，自然要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和社会各界的评判。梁振英坦承，房屋价格上涨过快是一大遗憾。 未来3年到4年陆续落成的选房的总量呢是96000套，比起5年前我上任的时候增加了差不多50%，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加。那这个50%的增加呢，现在还没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房屋市场的价格、租金还没能体现出来。 在接受采访时，梁振英特地带来了一幅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图展板，随时站起身来边指边讲。广州、佛山、肇庆、深圳、珠海等9个内地城市，加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目的就是要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他们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香港确实跟整个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这个互补性非常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带一路，香港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国际化城市，我们可以和内地的企业并船出海，我们也可以引进外地企业通过香港到内地去。香港只要掌握好这个机遇，香港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呢，应该是非常乐观的。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日前宣布，银行理事会已批准阿根廷、马达加斯加和汤加3个新一项成员加入， 至此成员总数将扩至80个。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据悉，此次新加入的汤加、阿根廷和马达加斯加将在完成国内法定程序并缴存首笔资本金后，成为亚投行的正式成员。从成员数量上来看，亚投行已经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汤加是南太平洋岛国，而阿根廷和马达加斯加分别是南美和非洲的重要经济体，期待新成员在正式加入亚投行后发挥作用。 Our approach is to support. 亚投行致力于通过投资基础设施等领域，助力人类社会及经济发展。我们会同所有成员和伙伴一道，努力履行好我们的职责，共建可持续发展的明天。 此次扩容是在亚投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开幕当天宣布的，年会于16日至18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据了解，截至目前，亚投行共批准16个项目，金额约为25亿美元，分布于交通和能源领域。 商务部数据显示，在对非理性投资进行引导后，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更趋合理，已由大规模向高水平转变。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45.9亿美元，同比下降53%。其中五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82.2亿美元，同比下降38.8%。自去年12月起，我国对外投资数据在连续多月大幅上涨后首次出现下滑，至今已有半年之久。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韩勇曾透露，下滑与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引导有关。 12月份实际上我们的投资数据中下降了39%多，那这表明我们的企业越来越表现出一个理性的投资的心态，也表现出中国在整个这个对外投资方面引导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前5个月，企业对外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占比总计接近60%。与去年同期相比，流向建筑业的投资增长接近90%，流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增长45%以上。去年12月，发改委、商务部、央行、外汇局四部委提出加强对外投资监管，非理性投资降幅明显。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我们的对外投资现在更强调高水平了，磨刀不误砍柴工，通过近一段的整顿，把对外投资的基础给打好，更加强调质量，今后的这个发展空间反而会更大。 今年下半年，生育医疗保险在部分地区试点合并，全国医保将实现联网，住房公积金账随人走，钱随账走，诸多五险一金相关政策的推进落实，将使广大职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请听央广记者何源、刘慧民、刘一晨的报道。 今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明确今年6月底前，在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晋中市等12个城市开展2项保险合并实施试点。6月2号，全国首张两险合并社保费缴费凭证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出，去年年底正式启动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也将在下半年再次提速。人社部表示，要争取在今年9月前确保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全面启动联网运行。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黄华波： 参保人员只需要支付按规定由个人承担的住院医疗费用，其他费用由就医地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协议约定审核后支付。 人社部信息中心主任贾怀斌表示，今年年底社保卡102项应用将全部开通，基本实现跨业务跨地域的一卡通用。 在办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业务的时候，出示社保卡都可以身份的证明，就业、社保、劳动技能培训都可以通过社保卡来进行记录，它还是一张银行卡，具有金融支付的功能。 此外，住建部正加快推进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建设，将在6月底前上线。平台开通后，全国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统一在平台上为跨省就业的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实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相关负责人介绍， 以前呢是需要当事人跑到外地去另外办理的，现在异地转过来的话，你只要到这边来申请办好之后呢，我们系统里面给您复定就可以了，不需要两边跑的。 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五月份房地产行业相比上月举报受理量增长较多。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五月份全国12358价格监督平台共受理房地产行业价格举报投诉咨询2602件，相比于上月增长34.2%，单月增幅位居各行业之首。数据显示，一线、二线及三四线以下城市反映的热点问题有较大不同。其中一线城市的房地产行业投诉举报问题以二手房为主，受调控新政影响，一些在途单无法继续交易，中介费却不退还，成了麻烦事。 16号当天给中介交的佣金一共是30350，然后约的是21号，然后办那个相关的手续，结果在这个期间破镜，这个房人家房东不卖，以后让中介给他把这个费用一退，中介说他已经服务过了。 而与之对应，近期交易仍然活跃的二线及三线以下城市，新房交易问题占主导位置，反映最多的分别是违规收取团购费、开发商乱收费等问题，实则是开发商应对一房一价明码标价的变相价格上涨。湖南某楼盘置业顾问表示，要买房需要在网签价基础上再交一笔电商团购费。 6080的一个原单价，现在我们这边采取的方式就是800块钱一个平方的团购费，然后再加上4980的单项，对，完成价格就是4980，就实际上你的房子就是5780。 针对平台中显现的问题，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已经开展针对性检查，集中整治。 昨天，山西省率先启动实施黄河对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生态补水作业。滔滔黄河水注入桑干河后，流向北京最大的河流永定河，这将对国家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请听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台记者郝小燕的报道。 向桑干河、永定河生态补水，现在开始放水。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白塘乡的山西万家寨引黄北干线1号水洞出口。早晨8:30，黄河向桑干河生态补水开始作业，每秒达6立方米的黄河水从水洞奔涌而出，水流中还能看见翻腾的河鱼。山西省黄河万家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李俊刚告诉记者，每年补入的黄河水相当于7个西湖或者50个昆明湖的水量，未来还将翻番，将有效解除永定河流域干涸缺水状况。 现在是6个流量，将来呢增加到12个流量，每年呢向桑干河补水是1亿左右。按照永定河流域的规划呢，将来我们要补到这个就每年2.16亿。 黄河水从这里出发，经过山西省朔州市城区和太平洋水库汇入桑干河，流向下游永定河，根据需要下泄到官亭水库。黄河水一路前行，一路为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打造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白小丹： 除了沿线群众的工业、农业生活需求用一部分，再一个是补充一部分地下水，主要还是保证整个永定河流域吧生态用水。 新闻动车组、银监会等部门要求暂停网贷机构开展校园贷。环保部发现京津冀及周边16家被查封企业撕毁封条违法生产。近100名丝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提前体验宝兰高铁，请听报道。 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未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禁止提供校园贷，现阶段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校园贷业务，逐步消化存量业务，明确退出时间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降低校园贷风险的同时，需要正视学生群体合理的金融服务需求，引导学生理性消费。 监管部门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杜绝正规金融机构也可能出现的这过度刺激不理性消费啊，或者过度借贷等等的行为，也是正视市场本身客观的需求，同时的话呢，更加的完善市场的管理。 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环保部28个督察组近日继续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督察组上周在检查中新发现散乱污企业集群9个，涉及企业200余家。 发现已被查封的散乱污企业撕毁封条、违法生产事件16起，其中山东省13起，河北省2起，河南省1起。督查中还发现企业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或设施不正常运行问题373个，其中山东省淄博市、河北省唐山市问题相对较多。环保部要求各地要铁腕治污，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违法排污企业。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昨天，近百名来自丝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和中国大学生一起登上宝兰高铁的试验列车，感受中国高铁发展带来的便利，了解丝路沿线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查洛斯说，宝兰高铁开通后，他可以乘高铁到乌鲁木齐中转，回家的方式又多了一种选择。 我先到乌鲁木齐，然后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话一共6个小时，如果从北京的话一共9个小时。 宝兰高铁全长401公里，7月开通后，西安至兰州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7小时左右缩短到3小时以内。央广记者刘涛、西安台记者傅璇西安报道。 目前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已经过半，阅卷细节纷纷披露，除了更严密的安保措施，如何做到给一分有理扣一分有据，用怎样的规则和流程来保证评分的公平公正备受关注。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为保证阅卷质量，各地严格执行3评制、4评制，主观题阅卷老师只能在电脑上看到计算机系统随机派送的没有考生个人信息的试卷扫描件，只对一道题的答案作出评判。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详细介绍了三评加仲裁模式如何运行。 每一个考生的答题信息随机的发给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是背靠背的，每一个老师呢他独立的给分，机器就会自动的取这两个老师的评分的平均值作为这个考生的得分。那么如果这两个老师评判的结果相差超越了我们的阈值，机器就会自动的把这个答题信息弹给第三个老师，然后我们两进行比对，他会取一个最高的平均值。那么如果说三评之间还出现异常情况，那么机器会自动的把这个考生的答题信息弹给学科组的组长来最后进行把关。 为减少评卷误差，江苏数学阅卷组解析几何试题给出10种解法，立体几何题给出8种解法，并制定了每种解法的评分细则。对于考生比较关心的过程正确、结果错误、如何评分的问题，评卷标准也是很有人情味的。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刘震， 在数学的阅卷中非常注重对过程的评价，专家组的评价是丢分不多，可以得到大部分的分数。 中共山东省第11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刘嘉义为省委书记。 2017生态文明试验区贵阳国际研讨会昨天在贵阳开幕，将探讨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共享绿色红利的主题。 时隔40余年，我国昨天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大规模综合性科考，首先拉开帷幕的是江湖原考察。科考队员将兵分4路，重点对长江源头区域和西藏最大湖泊色林措区域进行观测研究。 北京盘古市投资有限公司有关人员涉嫌犯罪系列案又有2起案件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中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于6月16日决定对盘古市公司有关人员等被告人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依法提起公诉。同日，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郭文贵为实际控制人的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及职员涉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依法提起公诉。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从7月1号起，全国81个民航机场将开通军人依法优先通道，为军人在值机、安检、登机等环节提供优先服务。 人民日报客户端指出，军人优先不是特权，而是国家赋予军人的一项合法权益，应当大张旗鼓地喊出军人优先的口号，认同军人、崇尚军人，不能等到战争与灾害来临才想起军人。 即将于7月1号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明确将个人地理信息纳入法律保护。现实中，不少用户在下载并运行一些手机 APP 时，都被要求授予获取位置信息等权限，否则好多功能将受限。 法制网评论认为，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定逐步完善的当下，尤其是测绘法正式实施以后， 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非法采集个人地理信息的 APP 的投诉查处机制，既要开辟用户可以投诉举报的渠道，还要保证用户对查处情况的知情权。 最近考生和家长又为填报志愿忙碌起来，一些报考辅助机构看准了这一市场，伺机牟利。有些机构一对一辅导开价数万元，仍受到家长青睐。 中国经济网评论认为，高考填志愿主动权应该在学生手里，各种神乎其神的教辅机构不过是抓住了家长们的心理，凡涉及子女往往是非理性的，此时越发显示出公益性辅导机构的稀缺和重要。 英国警方当地时间17号说，英国首都伦敦西部高层居民楼火灾中至少有58人被推定为死亡，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有人蓄意纵火。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英国舆论认为，此次大火暴露出英国安全监管方面的诸多漏洞。全英大约有4000栋类似的高层居民楼，多数建于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发生火灾的高层居民楼外墙材料是价格较低的不防火材料，虽然在英国符合建筑标准，但是在德国被列为易燃材料，而美国则在2012年就规定高层建筑禁用这种材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此前在视察火灾现场时表示，要对事故展开全面公开的调查。特蕾莎梅说，人们需要答案，很显然这是对的，所以我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的公开调查。我们需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得到一个解释。特蕾莎梅16号再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涉嫌为好友办学开绿灯一事，也就是日本媒体报道的佳绩学员丑闻，昨天在国会接受质询。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16号，安倍在国会接受质询，他坚称自己没有在这一事件中以首相的身份施加影响。 我常指示整体改革推进要有速度感，但对于佳绩学院的问题，我没做出过具体指示或施加影响。 但安倍的这一说法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日本民进党干事长代理福山哲郎直接反问， 首相的意见来自官邸最高层的声音，针对这些的疑虑无法完全消除，怎么看都觉得可能是首相说的。 此外，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又拒绝对相关证人进行询问，这也遭到了在野党和外界的质疑。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晃对此高声质疑， 自民党公民党为何反对证人询问，大多数国民对此都不能接受。 而不管佳绩学员丑闻事件透露出来的日本政府内部的权力争夺战是如何的错综复杂，不应忘记的是，这次事件真正的焦点应该在于批准佳绩学员新设兽医学部的决策到底合不合规，这其中到底有没有人违法牟利。 丝路贯东西，音乐无国界。6月18号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品音乐会，让我们沿着“一带一路”乘着音乐的翅膀，一起去感受友谊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敬请收听。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蒋勇、卫东。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